瑞士超限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6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全力支持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合声明，遵循卓著伟人崇高的爱祖国、爱民族意志和不朽祖国统一大纲，早日争取自主统一大业的最后胜利。